下面是解期，正月23开始。恭喜诸位，两个禅期圆满，功德已尽，马上就要解期，要与诸位庆贺了。以古人来说，本没有什么接期解期，一句话头参到开悟为期。现在你们悟了没悟，我们总依规矩而做。在这时期中，诸位不分昼夜，而目的是为开悟，是为佛门中培植人才。如果是打混，把光阴哭过，那是辜负了这段时光。今天常住上的大和尚与诸位扳手师父，依古人规则来考察你们的功夫，希望不要乱说，只要真实将自己的功夫鉴定，当众答一句，相当者常住为你们证明。古人说，修行三大劫，悟在刹那间，功夫得力啊，一弹指顷就悟过来了。昔者琅琊觉禅师有一女弟子，请俊他参禅。琅琊禅师叫他禅，随他去。这女子一耳行之，不退。一日，家中起火，请女曰：“随他去。”又一次，他的儿子掉在水中，旁人叫他，他曰：“随他去。”万卷放下，依教行之。又一日，在家中炸油条，其夫在烧火，他将面条向锅中一抛，炸声一响，当下悟道，即将油锅向地下一倒，拍手而笑。其夫以为疯了，骂曰：“你如此做什么？不是疯了吗？”曰：“随他去。”即往觉禅师处求证，觉禅师为之证明已成圣果。诸位，今日悟了的站出来道一句看。九字无人敢答。老人即出堂，即有应慈老法师等拷问，待止境后，老人在敬堂一一紧侧壁开示云：“红尘滚滚，闹事纷繁，哪有功夫和心思来到这里静坐参话头呢？至于你们上海人的善根深厚，佛法昌盛，因缘殊特，才有这样一回大事因缘。中国的佛教自古以来虽有教、律、净、密诸宗，严格的检讨一下， 宗门一法胜过一切。我早已说过了，子以俊来，佛法衰微，人才辈出。我过去也曾到各处挂单，看起来现在更加不如昔日了。说来我也很惭愧，什么事也不知道。承常住的慈悲，各位的客气，把我推在前面，这应该要应慈老法师承担才对。他是宗教兼通的善知识，真正的前辈老人家，务必要我来陪伴他。我现在什么事也不能做了，愿各位要好好的追随前进，不要退堕。北山祖师云：所恨同生相继，气盛时摇，佛法生说，人多懈怠，料生管见，以小后来。韦山，德号灵佑，福建人，清军百丈祖师，发明新地。司马陀陀在湖南看见韦山地势很好，要出1500个人的善知识所居之地，是韦山在百丈处当点座。司马头陀见之，认为是韦山主人，来请他老人家去韦山开山。韦山老人是唐朝时候的人，佛法到唐朝只是相法之末叶，所以他自己痛恨生不逢时，佛法难修，众生信心渐渐退失，不肯下苦心修学，故佛果福气。我们现在距韦山老人又1000多年了，不但相法已过，即末法也已过去900余年矣，世人善根更少了，所以信佛法的人很多，而真实悟道的人很少了。我以己身来比较一下，现在学佛法是方便多了，在寒风同治之时，各地寺庙通通焚毁了，山江下唯有天童一家保存。自太平年间，由终南山一般老修行出来重新，那时候只有一瓢一粒，哪有许多啰嗦。后来佛法渐渐昌盛，各方只有挑高觉淡的，直到现在又有挑皮香的了，对佛法真正的行持一点也不讲了。过期的禅盒子要参方，非要走路不可，现在有火车、汽车、轮船、飞机，由此都想享福，不想吃苦了，百般的放逸也加紧了。虽然各方的佛学院也随时倡导 法师们日渐增多。可是根本问题从此弃之不顾，一天到晚专在求知解，不求修正，同时也不知修正一法是解决问题的根本。允家正道歌云：淡的本莫愁莫，如镜琉璃含宝月，知末法恶时事，众生福薄难调治，气盛远袭邪见生，魔强法绕多冤害。闻说如来顿教门，恨不灭除令瓦碎，坐在心殃在生，不惜冤书更由人，欲得不着无间业，莫谤如来正法轮。五早年来记学问，一称陶说寻经论，分别名相不知修，入海算杀徒自困，却被如来苦喝这，数他珍宝有何益？他老人家去参六祖，大彻大悟。六祖号之为一树脚，可见寻经讨论是如入海算沙，宗门下的法子是如金刚王宝剑，遇物即斩，碰风者亡，是立地成佛的无上法门。且神赞禅师幼年行脚，亲近百丈祖师开悟，后回授业本师处。本师问曰：汝离伍在外，得何事业？曰：并无事业。遂遣之意。一日本师早遇，命战气构，神战抚其背曰：好说佛堂，得佛不受。本师未临其子，回首视之。神赞又曰：佛虽不胜，且能放光。又一日，本师在窗下看经，有一疯子头向纸窗外障求出，瞻见之曰：世界如喜广阔不肯出，赚他固执余年气。并说偈曰：空门不肯出，头疮也太痴，百年专固执，何日出头时？本师闻之，以为骂他，至今问曰：汝出外行脚如喜时间，遇到何人？学到些什么？有这么多话说。神赞曰：徒自叩别，在百丈会下，一蒙百丈和尚指个歇处，因念师父年老，今特回来欲报慈德耳。本师于是告众自斋请赞说法。 战即至升座，举唱百丈门风曰：灵光独耀，俊拓庚辰，体露真常，不举文字，心性无染，本质圆成，淡离妄缘，进入如佛。本师一言下感悟，何其垂老，得闻即这事。于是遂将事物交给行长，凡礼神战为师。请看这样的勇毅是何等洒脱，你我今天打气打了十多天，何以不会悟道呢？只因都不肯死心塌地的用功，或视为儿戏，或者认为参禅用功要在禅堂中静坐才好。其实这是不对的，真心用功的人是不分动静淫为和街头闹事，处处都好。昔日有一徒子和尚在外参访，一日行至一寺，经过徒步之门，有许多买肉的都要头付割筋肉给他们。屠户忽然发怒，将刀一放曰：哪一块不是筋肉呢？徒子和尚闻之顿然开悟，可见古人的用功并不是坐在禅堂中方能用功的。今天你们一个也不说悟缘，是否辜负光阴？请应慈老法师与大和尚等再来考试考试。云公老人出堂，应慈老法师一一拷问，开始后各照座位坐定。云公再进禅堂，在镜中又扶一一紧侧壁坐下，说开示一番，开镜查点壁，各个站立。云公坐海清入堂，平坐佛前，以朱密打一圆相云：才接气，又解气，解接茫茫了何日？一日黄缘诸净兮，摩诃般若波罗蜜。心静寂，体用归，本自原名无昼夜，哪分南北与东西？万象随缘观自在，鸟啼花笑月灵犀。即今解其余句，左莫生道，中板猴石波雨跳，地观般若波罗蜜。解。